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60集。柳十三身体一弯，舌头盯着老白。 你， 老白巨冤的道， 哎呀，我没喊你呀，我就随便的叫叫他。 柳十三阴森的道，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，你叫他小柳，那五是谁？ 哎呀，反正不可能是你嘛。 老白无辜的道。柳十三没说话，老白又说， 哎，狼河和小宋那定情信物脖子上还有个001呢，这怎么说呀？ 柳十三一时陷入了沉思。蓝河流汗，不是吧，这么好骗啊。柳十三缓缓抬头， 你们有定情信物，让我看看。 胡七十九讲故事时可不知道这样的细节，老白和严三这样的鬼差倒是因为在现场知道一些。蓝河试探的道， 这样回家之后睡觉之前让宋福堂给你仔细讲一遍吧。 哎，好啊好啊。 众人无语。至于这个长月圆，蓝河看了一下被打了几顿鼻青脸肿的银色水蛇，这条也带回去，问题还没有清楚，等水落石出再说。 本王不想离开。 长月圆立刻哭了，龙就应该在海里，去人家里算怎么回事啊？他们这一脉就没做过家仙，或者说柳门做家仙都更喜欢栖息在屋子外的树上，但是没人理常月圆，只催促他把蛇窝里的魂魄都捞上来。那几名游客都还有意识，只是看到黑白无常就觉得自己要死了，而不动法师则是两眼无神。蓝河皱眉问了几句也没有意识。这几个游客都是一家子一同来的，他们手拉手掉眼泪。蓝河正在关心不动法师，胡七十九代安慰他了一句， 没事儿，送你们回去。 一只尾巴断了一半的狐狸张口说人话，他们不但没被安慰到，反而觉得更加悲伤了。 没事的，我受人之托来招魂。 蓝河这才想起他们，掏出了几只纸马往地上一丢，立时成形。 哎，上去吧。 你是受谁所托？ 一个阿姨上去前还问了几句。蓝河一愣，他就随口一说，这事儿是昏迷的人家里下了悬赏，不动法师接了又丢魂，他才顶上来的，只是现在做无常打扮。这个比较难解释，蓝河也不在意那悬赏，所以搪塞道，啊，就你们家人快回去吧。 我们全家都在这儿了，是哪位远亲啊？你们交情很深吗？ 这几人估计没想到哪个亲戚还是法师，继续追问。蓝河索性一扇还魂扇，别说话了，收敛心神，路上若有谁叫你们的名字千万不要理会。纸马扬蹄远走。蓝河道， 走吧，我们送法师回去。 思明都没想到他们动作居然如此迅速，本以为能搞定方丈的柳门应该极为厉害，但他们拎来的也就是个鼻青脸肿的女蛇。蓝河他们怕生事，亲自护送不动法师回来，将魂魄扇回体内。不动法师咳嗽两声，缓缓转醒。 师父。 思明握住不动法师的手，将他扶起来喂了水。思明忙前忙后，宋福坛却看法师的眼神不对。 法师，你还好吗？ 毫无回应。 诶，这是。 老白上前摸了两下， 神魂也没伤啊，怎么不会说话了？ 要是神魂损伤，刚才魂魄状态他就能看出来了。作为一个无常， 这是基本的素质。但不动法师的神魂并未受损。长月圆说道： 是我打的了，一直没缓过来。 没人理他。蓝河甚至怀疑，不会得了阿尔兹海默病吧？法师年纪也挺大了，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。但是这犯病也太快了吧，上次见到他老人家还智慧得很，身体倍儿棒。白武摸了一下也说身体上没有什么病症，简直匪夷所思了，不动法师还真能被长月圆打蒙的。胡大姑娘的指甲不自觉抠紧了。 和尚视人如观物，被盗了吗？ 比那个严重，我跟你说一下。蓝河抓着王丽丽给她讲现在的情况。你听好啊，镇物你是知道的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发现了有几个都和镇物无关。他说完之后问道，你有没有什么破案的建议啊？王丽丽挠头， 从不动法师的经历来看，这确实和自然变化无关，可能是人为操控，可是谁能这么丧心病狂？你们有范围吗？ 大家的表情有点诡异，四大门都号称神仙中的小人了，在华北地区你说丧心病狂？胡大姑娘说道， 是这样的，现在面对的不是人，在阴间丧心病狂的存在太多了，与你们人类判断的标准也不太一样，京城更是卧龙藏虎之地，有许多隐没的老不死，大存在，不能这样找范围的。打个比方，一条龙忽而兴起，要大家陪他玩也是说得过去的，且不叫丧心病狂。 而且到现在还不清楚是先有的镇物松动，还是先有的幕后黑手，又或者二者并存。王丽丽没说话。好吧，的确不能这样推断。王丽丽随后说道， 关键是你们也没有大数据，什么监控通讯信息都没有，可能要依靠传统警务模式了。现在信息缺乏，拉网式排查、地毯式搜索其实很有效，是否能够收集到更多的案例再来进行分析。像之前柳十三的事都隐没在镇物带来的影响之中，去排查一遍，分离并列的来判断比较好。 这个是有道理的，我们倒回去重新检查一遍这两年京城的鬼事。 蓝河记了下来，就编个理由，就说阴司要建档，找那些法师仙家调查。 这种模式需要做大量的工作，也非常的人间真实，神探都是故事里的，现实里非常依靠数据，现在所知的太少了，只能借鉴一下。 谢谢啊。记得再调点货，我们先走了。 工具人王丽丽无语。水蛇，顾名思义，生活在水里。蓝河家没有池塘的，也不带泳池，浴缸倒是有，但总不能让长月圆住在主卧的卫生间浴缸里吧。长月圆愁眉苦脸，他本是这一带的北海龙王，拥有京城难得的一片海，现在却龟缩在此处，要不是他打不过这些家伙。胡七十九说道， 忙啥，给他个泡脚盆就好了。 长月圆吓得瞪大了眼睛。 蓝河说，不了吧，微毒。 但蓝河也确实没心情想安置长月圆，这条蛇应该就是暂住，除非他们永久破解不了这件事。于是把厨房中的一个洗手池打开了。就先待在这儿吧。 长月圆看了一眼。 你在开玩笑吧？ 蓝河说道。我知道你们可以变化身形的。长月圆心想， 那不是用来委屈自己的呀。 他还想说什么，蓝河就威胁的道， 怎么，再打一遍？ 长月圆赶紧闭嘴了。他两只红灯笼一样的眼睛狠狠地看着蓝河，想到他堂堂一龙王竟然落到如此地步，胡七十九扒着厨房门昂首道， 你刚醒来 不知道我们尊家是京城有名的流氓，最好不要和他对着干。 蓝河说，过来。蓝河和各位仙家强调了一遍纪律，此事要暂时保密，之后大家还得出去调查，那尤其是柳十三咯，不要没头没脑的被人套话了。当然在措辞的时候，蓝河用的是天真无邪。柳十三掂量了好一会儿，这个天真无邪好像不符合他的身份，但也不是贬义词。 本龙知道了。 大家是围坐在了一起，蓝河蹲下来搭了香，边吃边说，一根火柴点燃了香山，香烟缭绕，小动物们飘飘欲仙。恍惚间有两盏红灯，蓝河看去是长月圆正瞪着这边，他从水池里爬了出来，化作人形，无力地靠着厨房门看过来。蓝河看他眼神凶狠，大概在记恨自己。虽然应该翻不起什么水花来，蓝河还是吓唬道， 看什么看。 长月圆被吓得嘶嘶一声，一瞬间仿佛变作了蛇形，又迅速回来，红色的眼睛好像滴血一样。柳门三家都是狠角色，虽然被打了很多遍，长月圆还是不服气的样子。 听着， 长月圆道。嗯，蓝河说道。其他仙家也眯着眼睛斜看过去。 一盏茶内，我要认你做爹。 只见长月圆去着蓝河，砰的一下双膝落地，砸坏了两块瓷砖，表情凶狠的道，蓝河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。蓝河还以为他要干嘛，表情那么凶，心里一惊，差点喊出再打一遍。他之前就一直怀疑长月圆扮猪吃老虎，结果瓷砖都跪碎了两块，就这想认爹。长月圆也是听到了老白喊父亲，料想要去他家必要认爹的。他本来就被打过，可以强硬，但要心动服软也很容易，试问哪个仙家闻到蓝河做的香能不心动呢？可惜呀，蓝河只是僵硬的道， 哎，你别，你起来。 他把长月圆给拽起来了。胡七十九悠悠道， 看人家多懂事。 柳十三无语，他看了胡七十九一眼，总觉得狐狸意有所指，脚下一用力，那瓷砖也碎，威胁地看着胡七十九。蓝河回头一看，感觉有点眩晕，还未说什么，刚被扶起来的长月圆砰的一下又跪了。 你不答应我是不会起来的。 蓝河无语， 哎，你走开，我养不起你这样的女儿。 蓝河虚弱地坐到了沙发上，看了还一脸理所当然的长月圆和柳十三一眼，哀叹道， 哎呀，一个个都够惨了，对柳真的要不起。 胡七十九狂笑，宋福潭也忍笑摸了摸他的头， 瓷砖买来让他们自己贴就是了。 蓝河无语，等他退圈了，怕是可以开个家政维修公司了，什么通下水道的贴瓷砖的都有。长月圆还想强行认爹，被镇压了，极不服气地缩在洗手池里。 男人迟早有一天会心甘情愿抚养我的。 蓝河无语，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。第二天开始，蓝河就带着家仙们开始走访了，统计收集这两年京城发生的灵异事件。恰好年底的时候，各个寺庙道观也在算账，因为镇物的事，大家这两年香火也都创了新高啊。蓝河去东岳庙的时候，原是走访完顺便想找江河道长聊一下，就在江河道长房里看到了一张有点熟悉的脸。他回忆了一下，不就是那天在北海救出来的魂魄之一吗？虽然不认识这位阿姨的脸，但听说是个大佬，否则也不会请得动不动法师这样的人物。而且这阿姨不是独自来的，她旁边还有个男子在倒茶。这张脸蓝河就记得京城的新闻里看到过， 这分明是京城的市长啊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